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留学时间。今天呢，我们带大家去认识一所来自英国的学校，是肯特大学。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英国肯特大学国际办公室华语区的负责人 Jenny。 欢迎你 Jenny。 谢谢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是我们在关注到肯特大学的时候呢，特地看到了一个介绍，叫做英国的欧洲大学，这个比较奇怪哈，这是怎么一个原因呢？珍妮， 是这个是肯特大学一直在树立我们的欧洲形象。那么今天也借这个机会给这个中国的听众介绍一下英国的欧洲大学，这个是怎么个意思。其实肯特大学呢建校的时间并没有特别的长，它是成立于1965年。那么在这短短的50多年当中，我们已经成功的从英国跨出了这个国界。那么现在一共是有7个校区，其中3个校区是在英国的肯特郡，就是英国境内。那么其中另外4个校区，或者说叫做学习中心，是在欧洲的4个首都城市，包括法国的巴黎、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希腊的雅典，还有意大利的罗马。所以呢叫做英国的欧洲大学，一个是因为我们的地理位置的分布，第二个的话呢是因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的这种现代欧洲语言的学习。那么第三个呢是我们的学生，无论是说你学习的任何的专业，都有机会到欧洲各地去进行这种交流、研究，还有这种合作。 也就是说它的主要的校区或者主要的这个学校和学生在英国，但是也是分布到了其他的国家。而且您说到第二个原因是它的语言也不单单是英语的教学，也涉及到了其他的语种。 我们有开这个各项的这个现代的欧洲语系，我们大学的像这个意大利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在这个学语言这一类的教学还有研究，在英国应该是稳居前三的这样一个位置。啊，同时的话，如果说本身不是学这些外语的同学，他有兴趣去学一个，比如说西班牙语，那么他在学校学习期间，哪怕是在英国境内哈，他都有机会去上我们这种小外语课，而且是免费的。 免费的吗？ 对。而且 就是说如果学生愿意去选择选修一个其他的小语种的话， 没问题的。我们开设的小语种的这种免费的语言课，除了刚才我讲到的西班牙语、法语、意大利语、德语之外，他还可以选择中文，还可以选择阿拉伯语，还有日语。这个学习程度的话，从起步阶段到中级到高级都有，我们对学生是不收费的。唯一的一个要求就是那就必须要来上课，这是唯一的要求。 是，这也是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啊。所以叫英国的欧洲大学。您刚才还提到第三个原因是说实习和实践的机会吗？ 没错，其实不光是在欧洲吧，我们在全球境内已经建立了有非常广泛的联系。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的话，大约是388间学校。那么在中国境内，我们也有很多的合作伙伴。那么时间长达将近20年的合作伙伴，在咱们北京就有中国外交学院。此外的话，还有人民大学，那么在上海，我们还有这个上海交大呀，在西南有西南政法等等，所以同学们这种交流交换的机会，或者说实习的机会，在欧洲就更加的多，那么在海外也有。 所以说虽然是说来自英国的大学，但是整个的国际交流和给学生提供的这种跨国以及这个全球化的一个学习的氛围是非常好的哈。其实我们也很想了解一下，刚才咱们特别提到了语言教学，那咱们学校从它的这个概况上来说，我们怎么去理解它？是一个专门的语言学校吗？还是一个综合类大学？还是什么特色的学校啊？ 哎呀，感谢您这个问题，提醒了我，其实我们是一间综合 综合性的大学。 嗯嗯， 肯特大学的话呢，它在大学以下设有23个教学部，有的是叫做学院，有的是叫做中心。那么学院非常的多哈，23个。那么我们其实要把它分成三大类，就是人文科学，其中就包含了语言啊、艺术啊、人类学、考古等等。那么还有就是社会科学，就是我们熟悉的商学、法学、经济学、心理学等等。那么此外还有自然科学，那就含有数理学院、化学、生物工程等等等等。嗯，所以还是林林总总非常多的。 嗯，综合类的大学。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肯特大学的话呢， 嗯， 今年去看这个叫 Table of Tables， 我们叫榜中榜。 嗯， 那我们今年排名是在全国的第26名。在中国市场应该这么说，我们在英国境内和欧洲吧，知名度是非常的高。比如说我个人到新加坡啊，到这个香港，去到学校里面去，大家看到我们肯特的牌子出来了，都非常非常的高兴。因为合作的时间比较长，我们从建校初期就会从这些地区开始招收学生。那么中国市场对于我们来说不是特别的了解，那么也借这个机会给大家科普一下哈。就是其实我们在看大学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用它的排名作为一个选择的考量指标。 嗯， 那么肯特大学的话呢，我们有几个排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教学排名是叫做 TEF， Teaching Excellence Framework， 这是英国政府去年推出的一个排名。那么我们是在这个排名当中获得的是国家级的最高的一个肯定，是金奖，有的院系是银奖，有的是铜奖。 嗯， 那么我们是金奖。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同学们在我们这儿上课的这种教学的质量和支持是得到了保障的。此外的话呢，学生的这种入职之后，他的可以立刻从学生到这个职场的那个转换，这样一个速度和能力也是得到了雇主的肯定。 嗯，就是非常重视学生在校期间对于实践能力的提高， 没错， 重视实习， 没错。 嗯， 这是咱们对于学生教学这一块。此外的话呢，对于研究这一块，因为作为一所研究型的综合大学，我们也非常注重研究这一块的投入和成果。那么在最近一期的这个研究排名当中，我们在英国是第17名，然后也赶超了非常非常多大家心目当中心仪的这种罗素集团的学校哈。 嗯， 然后呢，就是讲到我们喜欢看的这种世界排名啊，还有学科排名。那么我们世界排名有一些是全世界前100的学科，包括了这个法律，包括了这个心理学，包括了政治、国际关系等等。 在咱们学校比较重点的学科，或者说比较有特色突出的专业会是哪些呢？ 那么在中国同学心目当中可能觉得非常神圣的几个专业，我先说一下，就是第一个要首推的就是我们的精算专业了。那我们的精算专业和英国精算师协会合作是非常的紧密，我们的老师是给精算师协会出题和写教学大纲的这些人。嗯，然后的话除了精算之外就是法律。 精算是属于什么会计类的专业吗？就是数学一类的。 是，精算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专业。如果我们要把它做一个总结的话，它应该是一个评估风险的这样一个学科。 嗯， 那么大家想一下评估风险，所以就可以自然的想到学生学完精算以后的一个就业走向。它一个是在保险行业、养老金，或者是现在有很多的金融企业里面去做风险评估。 嗯， 所以精算学生他，我觉得大家直观的一个考量就是说他以后的这种收入会比较高，然后就业口也会比较宽泛。因为他们能够做的工作是，坦白的说，几乎是学金融的同学的工作他都可以做。此外他还可以去做比如说统计，他可以去做这种建模等等，他的应用范围很广。但是这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学科。 对，也就是说非常挑战他的比如说耐性啊，或者他的这种思维的缜密啊，或者是能坚持去 坐住啊，这样的孩子可能会比较适合。 没错没错、嗯、数学基础要好，而且您刚才说的一点特别对、嗯、一定要坚持不懈，因为学精算本身门槛很高，能够学出来、嗯、拿到这个精算师的执照，更加是一条非常艰辛的道路、 嗯、但是前景光明。 没错没错 啊、这是咱们学校特别突出的一个专业哈，可能应该也是很多同学会比较心仪的。那其他的呢，咱们学校比较突出的专业还有什么呢？ 比如说政治还有国际关系。说到这一课特别有意思、嗯、就是我们和中国的外交学院做了十几年的这种交流和交换、嗯、我们和非常多的政府还有外交部门也有深层次的合作，所以每一年来我们学校学习的外交官其实是非常多的。在中国大家非常熟悉也非常尊敬的一个校友就是傅莹女士。 嗯 那傅莹女士是我们1985年国际关系的这个毕业生， 嗯 所以我们也是特别骄傲、 嗯、 那么除了这个政治国际关系之外，还有我们的法律还有这个电子工程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说自豪的专业。那么中国学生来我们这儿学习人数最多的、嗯、那是商科商学院的课程。 哦，商科。 对， 嗯 我们绝大部分应该说大约有占60%-70%的同学从中国来的，可能都会比较倾向于来我们这儿学习商科。 嗯，其实说到商科呢，很多同学去英国读书的时候去不同的学校的同学也是学习商科的比例是很高的哈。其实我觉得在这里呢可以跟大家这个特别提出来一下，那我们学校的商科会有哪些特色？ 没问题、 嗯、 我们的商学院的话我觉得有几个点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嗯、 首先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学习环境。我们这个商学院哈、啊、去年建成了一栋新的教学大楼，这栋新的教学大楼是一个 W 形状，这栋楼的设计从外观到内置都是目前教学大楼里面最高的配置、 嗯、 那也获得了去年这个行业内的就是学术大楼的年度大奖所以这个学习环境是有保障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商学院里面有这种自己本身的孵化中心，学生如果是有创业或者是有想法想在这一方面有一些建树或者是有一些突破的话，这里面也有专门的老师来进行指导。 嗯，也就是在学校读书的过程中就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创意和实践或者说给这样的一个环境让他去操作吗？ 没错。 嗯 我们给予学生这样一个环境给予他指导、 嗯、 甚至如果是这个项目特别好我们可以考虑给你一些资金的赞助。 哦， 对，商 学校学校提供。 对、嗯、还有就是企业我们也会有这样一些、嗯、联系、 哦、 对。另外一个特色我觉得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的 MBA 课程，因为、 嗯 MBA 是几乎每一所大学或者是商学院的标配，那么上的课程呢也是大同小异。那么我要讲我们的 MBA 不同点在哪儿，我们是实打实的 MBA、 嗯、 那么我们每一次都是少班授课，不会超过40个人，来自于世界各地，人数非常的平均。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入学门槛并不高，但是有一个很奇怪的或者说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们发现 MBA 的学员他的这个工作年限平均是12年，他的平均的年龄是36岁。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嗯、 就是这一部分人他是非常资深的、 嗯、 或者在行业里面的这种中流砥柱，他们能够给予这个课程本身以及同学们带来了这种交叉或者交流的这种利益， 嗯，互相的支持。 没错、 嗯、 没错。对，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非常非常自豪的、 嗯、 然后 也就是说在这个环境中去学习的话，就是除了老师给予我们的和学校给予我们的，就是同学所创造出来的这样一个氛围也是非常的难得的啊。 一点没错、 嗯、 因为学 MBA 的同学、 嗯、 一个是看商学院本身能够给他带来的一些东西，此外就是同学的资源了、 嗯、 所以这一块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是很有信心的。 嗯嗯，这是提到我们的商科的一些特色了。 对、 嗯、 对对。 嗯，那咱们学校的还有其他比较可以在就是说您比较推荐，如果是中国同学去选择比较多，或者说您可以比较推荐的一些其他的专业。 好的好的。其实这几年中国同学问我特别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老师你们这儿有没有艺术专业？ 嗯、哦， 对，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会立刻问这个同学，您说的是哪一类的艺术、 嗯、 我说我们学校有的艺术比如说有这个我们叫美术哈、 嗯、 然后此外的话有这个 们叫表演艺术、戏剧、电影、舞台，这些我们都有。还有呢，比如说这个建筑，这也是属于艺术的范畴，因为里面牵涉到很多艺术的这种元素在。此外还有我们现在比较现代的媒体艺术，像这个多媒体制作啊，包括我们的影视动漫特效啊等等，无论你是想要做哪一块的艺术，我们几乎都可以去提供。而且我要谈到再说一个，就是肯特大学对于学科的设置方面，我们尽量的去把它往宽里去拓展。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不会去局限于学生说哦，你必须要去学时尚艺术或者说平面艺术等等，我们会说我们尽量的给你多拓宽一些。所以呢如果是你在本科的大三最后一年，或者是在研究生阶段，你有特别想要去深入发展的这样一个专业的领域，我们是可以去做各种支持的，包括音乐也是这样。 就是说除了自己所学的这个小的专业之外，还可以帮助他去把自己的这个专业的范围和方向拓宽。 一点没错，我们不想说去局限于同学，因为我们相信各个学科之间包括学科里面的内在内容之间其实是有非常多的交叉的。 是可以提高学生本身的这种综合的水平，将来就业的这个宽度。 一点没错。 北京外语广播联合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隆重推出英国高校巡礼系列访谈，带您走进七所英国高校。10月19号起，连续7天，每晚8:30与您相约 FM92.3 AM774，敬请关注。 其实说到这里呢，我对咱们学校有一个特别直观的感受呢，就叫大，特别大，就是我的感觉是特别大。所涉及到的学科也很多。那么我们是怎么做到去帮助同学，或者说我们怎么在这个大的基础上做到精，然后让同学们学习的时候得到更多的支撑。我想刚才您提到的一点，比如说和海外院校的一些合作呀，交换呀，或者是自己本身的师资力量，这些可能都是一个重要的支撑。 没错，除此之外，您刚才讲的就是和往外拓展的这样一个交流的机会，感觉更大了。那么其实我们在学校内部，这里就不得不说一句哈，就是大家也许有听说过，就是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他们都秉承了一个叫做学院制的架构。那么其实英国一共有8所院校都是学院制大学，肯特大学呢就是其中的一种。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我是一个学金融的同学，那么很显然我这个就读的所在的院系是商学院，可是你在入学的时候呢，我们会把你分配到我们学大学里边，一共设有8个学院。那可能你住在达尔文学院，你上课是去商学院上课。那么在达尔文学院里边哈，这个学院和学科其实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学院或者达尔文学院或者是凯因斯学院，那么这个学院其实是由非常多的建筑放在一起组成，每一个学院里面有这个生活设施，包括宿舍呀，包括这个餐厅啊，包括这个教室啊，包括会议室啊等等。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学院里面，可能你作为一个商学院的学生，那么你的隔壁的室友住的是学音乐的，那么住的是学这个这个法律的，或者是学心理学的。同时，这个学院里边有一个叫 college master， 就是学院的这种院长，他是去关心你的生活的，会组织非常多的社团活动，那么就给同学们营造了一个非常天然的社团氛围，互相的学习。那么很多熟悉这种学院制架构的家长来说，他们会非常非常的喜欢，因为他知道他的孩子的视野是拓宽在他的专业以外了。 就是说学校之所以很大，而且可以做好这种支撑，就是内部它还有一个网络。 没错没错， 互相的支撑，来自于同学之间，来自于学院之间的支撑。好，这个就非常理解了。其实我们中国同学如果考虑我们肯特大学，我也想去这里读书的话，那么对于中国同学有什么样的一些政策啊，或者是说我们能申请到什么样的奖学金呢，或者其他的学习方面的支持呢？ 讲到对于中国同学在财务方面的一个支持，这里我觉得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利好消息。我们推出了一系列针对于中国学生的奖学金。今年的话呢，我们和British Council 联合推出的，这是第二年了，叫做非凡奖学金。那么针对的是到肯特大学去读我们教授型研究生，其实就是一年研究生课程的这些同学，那么有几个奖学金，每一个金额呢是1万英镑， 那么此外的话呢，大学自己本身还有国际学生奖学金，每一个金额是8000英镑。 嗯， 还有零零总总的其他的这个大学层次的奖学金，从这个10000英镑的到2000英镑的到20%的学费的减免的，这些都有。那么每一个学院里面还有奖学金，比如我们刚才说到申请商科的同学可能会比较多，那么商科的奖学金那就更加的多了，从这个早申请我们叫早起鸟计划的学费的9折优惠，到这个申请我们 MBA 的学生，如果说你是一个女性，你想在女性领导力这一块申请我们的奖学金，或者是你是一个中小型企业的创业人士，那么也有这一些奖项，那么我们的学费是进行减免的。另外有一个特别振奋人心的消息，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特别是想要去申请博士学位哈。那么我们的校长办公室是有一项博士研究基金，那么每一年我们学校是会针对于来我们这儿念博士的同学给出100个名额的学费的全免。 哦， 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手笔。对，此外的话呢，我也想说一下，就是肯特大学应该算是一所非常富有人情味儿的学校，比如说这个同学在肯特大学念过一个学位，或者甚至说做过一个交流交换，就是作为我们的交换生过来在我们这儿读到了一个学期，那么他再次回到肯特大学读第二个学位的时候，我们的学费是自动要减掉10%的。那么这个同学的直系亲属也同样可以享有这项优惠政策。当然咱们中国的同学出国的时间并没有特别的长，我们在香港已经看到很多的校友已经可以把他的孩子送过来肯特，作为 孩子都过来。 对对对，因为时间比较长，在中国大陆我相信在接下来的10年当中，我们会有很多的校友因为对肯特的这种认识和肯定，会愿意把自己的小朋友啊，或者是自己的弟弟妹妹啊，会这个引荐到肯特来上学。 嗯，其实听上去咱们学校奖学金的力度还是挺大的。 没错。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最后我们说到关于在咱们学校生活和这个学习的这个环境哈，刚才您提到英国的这个校区的环境。 好的，肯特郡的话呢，它其实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名字，或者叫做别称，它叫做英格兰的后花园。我们的地理位置是在整个英国的东南，应该从气候上来讲，全国最温暖、最干燥的地区了。我们在肯特郡境内有3个校区，最大的是在坎特伯雷，另外一个呢是在 Medway。那么我们是靠海边的，那么这个校园，我说的是 Canterbury 校区的话，从我们的校园里是可以直接俯视坎特伯雷市区，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坎特伯雷大教堂。在这个校园里边，您刚才说了大，确实我们是坐落在300多公顷的绿地之上哈。然后在这个校园里边的话，其中包括了电影院，包括了剧场，包括了音乐厅，包括了银行。 平常的需求基本上足不出户可以满足， 几乎可以满足。 另外其实我还比较好奇的一点就是说，咱们这个校区以及在欧洲其他的国家坐落的4个校区，他们是因为学科不同而区分呢，还是说什么样原因啊？比如说我学了什么专业会去到哪个校区啊，是这样吗？ 是，这个问题确实很困扰大家哈。我们当时在设置就是说作为一个大学的一个发展战略来说，我们在欧洲进行拓展的时候，一定是充分的考虑到了肯特大学自身的学科方面的优势，并且是结合这个欧洲城市的特色和优势来开设的。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在布鲁塞尔的这个学习中心，我们是目前在布鲁塞尔，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开设的学习中心，是唯一的一间英国大学。那么我们在布鲁塞尔的这个中心开设的课程包括了像这个法律、人权法、移民法、国际仲裁等等。那么就可以想象一下，布鲁塞尔本身是作为一个欧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那么周边都是非常多的非政府或者是欧盟或者是世界银行组织等等这些机构。那么同学们在这样一个氛围里去学习，那么他所能够接触的就不光光是说 这个学术的老师是从肯特这边派来的，我们还会请当地的就是在周边单位里面去进行工作的这些实践者给同学们上课，能够在附近找到他可以去实习和工作的这种机会。 嗯，也就是同学比如说同学想去读某一个专业的时候，他可以从咱们的官网上去查一下，那我想读的这个专业到底会去哪个校区去上课。 没错，在各个欧洲中心开设专业几乎在英国都会开设，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课程的话又可以在英国上又可以在法国上呢，其实是可以的。或者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第一个学期在英国，第二个学期在欧洲中心，第三个学期你还可以继续的回到英国来上，这样的话呢你就有英国和欧洲的双重体验。 嗯，好的好的。另外呢，如果咱们同学想详细的更加多的了解咱们学校的一些信息的话，是可以从哪里找到呢？ 我会鼓励大家去看一下我们的微博还有微信，那么我们的微博账号就是英国肯特大学微博。 那我想咱们关于肯特大学的一些基本的信息的了解就是这样了哈。如果大家还有更多的详细的问题呢，也可以再去联系到肯特大学的国际办公室哈，咱们中国的这个办公室。谢谢 Jenny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 谢谢。 嗯，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小鬼当家，与 Emma Frankie 一起在原版的世界里嗨玩英语。 北京外语广播联合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隆重推出英国高校巡礼系列访谈，带您走进七所英国高校，10月19号起连续7天，每晚8:30与您相约 FM92.3 AM774，敬请关注。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在北京，它绵延573公里，不只是一处古迹。 在首都，它连接6个区县，不仅是一条纽带。 历史上，它身负重任，抵御强敌。 现如今，它传承文化，闻名世界。 它的名字叫长城。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高粱飞，大豆香，遍地黄金少。 推动长城文化带建设，传承历史，传播文化。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